孔氏有古文尚书，孔安国以金文字读之，因以启其家一书得十余篇，改尚书资多于是矣。遭巫蛊，未立于学官。安国为谏大夫，授都尉朝，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，遣书载尧典、禹贡、洪范、微子、金藤诸篇，多古文说。都尉朝授胶东雍生，雍生授清河胡长少子，以明古梁春秋为博士，补刺史，又传左氏，长寿国徐敖，敖为右扶风院，又传毛诗，授王璜，平陵图运子真，子真授河南桑亲军长，王莽时诸学皆立，刘歆为国师，黄运等皆贵贤。世所传百两篇者，除东来张霸，分析和29篇以为数十，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者首尾，凡102篇，篇或数简，文意浅陋。成帝时求其古文者，霸以能为百两征，以中书教之，非是。霸辞受父，父有弟子遇事烦病，时太中大夫平当，是御史周昶劝上存之，后烦病谋反，乃触其书。